我送你落款时却惦记着你，你隐藏在腰下里千年的秘密，窒息你犹如绣花针落地，另外芭蕉惹走雨，梦幻惹童女，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，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， 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当中有一句台词说，你已经不年轻了，不能再靠刷脸去做人生的摆渡船了，为了你的下一次恋爱，你的下一次婚姻，你的下一个男人，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，人家找上你是要先看一看你手里有没有拿船桨的，就一起干了这一碗毒鸡汤吧。 心已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是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失手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 我一个闺蜜跟我说，所谓的成功、完美的婚姻、完美的生活，都是活给别人看的。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只有面对真正的自我，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，才可以内心安宁。真的还蛮有道理的。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旅行是一件美妙的事情。那么和经典969主播一起旅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？

心的沉默。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。卷起了一帘那么长，挥送目送一起航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诡计都张开胸膛。做远远看护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翔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，送给你飞翔。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苦海是风平浪静的模样。卷起了一帘那么长，挥送目送你起航，当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诡计都张开胸膛。做人愿看护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，送给你飞翔。 每一年呢，我都会有一个问题在困惑着我，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我是怎么样过的。有时候你会看到衣柜那么多的衣服，但是就觉得还是少一件衣服，只有新的最好看。不知道你每天在衣柜前面选择衣服的时间有多长时间呢？接下来要换季咯，又有借口可以买新衣服了，对不对？ 让人心自决，自高极限自内定。 根据1996至2014年四次群众体育状况调查可以看出，20年间我们最流行的体育项目一直都是散步类的运动，比如说散步、健身走，而跑步和小球类运动也一直排在前三。2014年广场舞第一次出现在这个统计当中，空降第四位。经常锻炼的人口呢，年轻人减少，主要群体是老年人。 山穷水尽一生。